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 看来帝家主为永宁寻了一块不错的试炼石。 叶家和庄家以及那位叶家小姐不过是帝圣天骨爪之物。 先前我并未想过要将叶家置于试炼之地，如果他们当初能拒绝庄家提亲，坚持招永宁为婿，只要永宁喜欢，我未必会阻拦。永宁若有真心主义之人，或许同样能放下往事。不过叶家既然不是诚心订婚，那被我借来一用。 说话间，脚步声在楼梯口响起，打断了帝圣天的话。赵福小心走近，行到沉香木桌三步远处，朝二人行礼后，从袖中拿出几张卷纸放在桌子上，低眉顺眼道： 主子，这是您让我找的东西。 赵福说完便退到一旁，等着韩子安的吩咐。韩子安从赵福脸上的神色看出自己所猜不假，将厚厚一叠卷纸推到帝圣天面前。 家主先看看。 这是何物？ 苍城接传叶府小姐诗词画卷高洁俊雅，丘壑胸怀难得有之。这是我让赵福寻来的叶小姐所做的诗词画卷。 哦，韩将军是想为叶诗兰说话。 帝圣天的声音戛然而止，他的手漫不经心划过卷轴上所作之画和一叠诗词，指尖落在右下角的印章落款上，眸色头一次沉下来。画乃苍城一阙楼阁，笔锋沉密，诗赋万里山河，极掩天下百态。好画，好诗。如果不是那画风诗意和家中书房里所挂的如出一辙，帝圣天肯定会如旁人一般对着叶诗兰刮目相看，赞赏几句。 原以为是个不谙世事胆小懦弱的闺阁小姐，如今看来倒是小瞧了她。 帝永宁是帝圣天一手教大的，他的画风帝圣天自然熟悉。桌上的画作诗词明明都是帝永宁所作，可是诗词却不是帝永宁的笔迹，甚至落款也是叶诗兰，唯有画风无法抄袭，才让帝圣天一眼瞧出问题。 如果不是自己心甘情愿，就算叶家众人逼迫，叶诗兰也绝不会在永宁留下的画卷上落款。更何况这些画卷已在苍城流传数月，绝非一夕之事。从一开始叶家就从未想过和永宁订婚，不过是借着订婚亲近于他，好将他留下的东西变成叶诗兰所有。就算有一日永宁重回苍城，对所有人说出一切表明身份，也会被众人认为是遭弃婚后的讥讽之言，靖南帝家必会成为云下的笑话。 一日之内连欠将军两个人情，韩将军饮下此杯，以后就是我帝圣天的朋友。 帝圣天亲执酒瓶，斟满韩子安面前的酒杯，举杯而起，诚意十足。韩子安眼底不知深浅，意味深长一笑，抬手举杯一饮而尽，笑道： 有幸交帝家主为友，乃韩某之幸。 晋南虽帝氏一家独大，但南海水寇成灾，穷凶极恶，牵制帝家兵力，否则帝家也不会百余年来从未入天下战局，仅偏安一隅。帝圣天纵使天纵奇才，但到底年轻，北方近年来屡有大族挑衅，隐患暗成。至于韩家，北方局势混乱，更需盟友，帝家暂时和韩家毫无利益冲突，两家交好，百利而无一弊。杯酒交盟，一句话便隐晦定下了北韩南帝两家盟约，有此破例者， 天下唯这二人矣。城主府，庄胡刚从侍妾的温香软玉回到了书房，等候已久的总管庄权步履匆忙迎上了前。 出了何事？ 庄权负责接待这次婚宴的来宾，庄胡对他的出现立刻提起了神。庄权靠近庄胡耳边小声耳语几句，退到一旁。庄胡眉一皱，神色颇有几分阴沉。 你说叶诗兰半年前已婚配他人，如今那订婚之人还闹上了叶家。 庄胡虽宠爱几个娇滴滴的小妾，可却极其看重几个和发妻所生的嫡子。尽管庄瑾整个一纨绔，但他还是戴得如珠如宝，否则也不会答应让寒门女子入门，更为其婚宴广邀宾客。 叶家素有贤名，怎么会做出如此落人口实的事来？ 是，老爷，刚才叶老爷亲自来府里解释了此事。 哦，是叶海明自己说的？那婚配之人出自何处？ 啊，那人名唤宁子谦，是南地小门小户的孤儿，听说有几分文才。叶老爷半年前招他入叶家为西席，厚爱其才，将叶小姐许配于他。哪知他远走晋南后就没了音信，如今这战乱年代，叶老爷以为他早已亡于他地，就将这件婚事给搁置了。哪知这几日临到婚期，那宁子谦却突然回了苍城。老爷，咱们府上和叶家一订婚，这半年不见踪影的人就冒出来了。依小的看，这人八成是个无赖，见城里各大士族云集，想借着咱们两家的名声讹上一大笔银子。 叶海明是个聪明人，宁子谦大闹叶府之事虽能瞒过别人，却瞒不过庄家。他早一步入府陈情，不管各中曲折是否真如他所说，到底也算是给了庄家一个交代。三日后就是大婚之日，天下宾客满至苍城，现在绝不能悔婚，否则庄家颜面必会扫地。况且叶诗兰如今的才名誉满苍城，唉，也罢，不过是个不起眼的孤儿，让庄权打发了便是。 庄胡定下心，朝庄权吩咐几句，做下了决定。此时夜色渐深，街上的喧闹未波及海慎居后面的小巷，影影绰绰的月色里，一个略矮的身影拖着一个清瘦的人影越过安静的街道，跳进了静谧的叶府中。因下午帝永宁上门闹过，且临近婚期，叶府怕此事传出，特意从庄家借了不少守卫回府。即便如此，也拦不住一身是胆的韩小爷和私人心切的帝公子。韩仲远将战场上练出的功夫使了十成十，在帝永宁的指路下成功摸到了叶诗兰居住的汀兰小居。这时节梨花开了满院，依稀透出几缕灯火。帝永宁停在小院门口，望着月色下翘出枝头的梨花，微微出神。 诗兰，等梨花开的时候我就回来娶你。 我在苍城等你。 巧笑嫣然的少女期盼的眼神犹在脑海里浮现。不过半年，物是人非，事事休。韩仲远戳戳帝永宁的肩膀，取笑道： 哎，怎么不进去了？不会临到头不敢去见叶家小姐了？ 半年前我走的时候对诗兰说，等满园梨花开时就回来娶她。 帝永宁希冀感叹的声音让正要推他入院的韩仲远手顿了顿，以他的年岁还不到赶上爱情的时候，但也听出了帝永宁话中的感慨。他挠挠头，又摸摸下巴， 帝师兄，你要真这么中意叶家小姐，实在不成，亮出身份抢回家，庄家还没有本事敢拦你。 帝永宁笑了笑，在张牙舞爪的小霸王头上一拍，从长出院外的枝丫上折了一枝梨花，推开院门抬步走了进去。韩仲远被帝永宁拍得一愣，尴尬地抖了抖身子，猫着腰跟着溜了进去。汀兰小居灯火依稀，两人悄然临近回廊，离正房不过几步之遥。许是有些气闷，正房的纸窗突然被推开，房内光景透了出来。帝永宁隐隐瞧见窗后软榻上靠着的熟悉身影，眼底飞快划过一抹惊喜，大跨一步就要走近，却因正房里突然响起的话语顿住了脚步。 小姐，这是庄少爷入夜前差人送来的，都是些好东西，您快来瞧瞧。 房内一绿衣丫鬟从内室走出，指挥两个小丫头将数个锦盒端出，放置在叶诗兰面前的桌子上。她的手在锦盒上划过，脸上喜气洋洋，眉飞色舞。 小姐，这是百绣房刚织出的新样式，可是用价值千金的流云锦织出来的。还有，庄少爷把金喜楼上好的金银玉石全给您送来了，任您在大婚那日挑着戴呢。 绿衣丫鬟挥手让小丫头退下，走到叶诗兰身后替她揉肩。她看着锦盒里金光闪闪的首饰，满眼艳羡。窗外的帝永宁唇角微抿，将身子隐在回廊后，隔着梨花的间隔望着房内的少女。柳叶眉，瓜子脸，叶诗兰生的一副好容貌，再配上一副柔弱温雅的气质，端是个惹人怜爱从画中走出的书卷女子。她从软榻上坐起，漫不经心地扫过锦盒，虽未如丫鬟一般激动，眼底却也很是满意。 他倒是有心了。小姐，庄少爷什么好东西都往您这送，等您过门了还不定怎么疼您呢。哪像那个宁子谦，日日就会写些诗词画些画送给小姐您，也不嫌寒酸。切， 绿莲。 叶诗兰眉一凝，纤柔的面容沉下来，直直看向绿莲，眼底露出一抹凌厉。月影里藏着的韩仲远听见了里头的对话，看着面前僵硬的身影，心底隐约有些后悔。他一心撺掇帝永宁抢妻，却未想到叶家竟是这般不堪的人家，连个丫鬟也能智慧主子的事。绿莲脸色一白，朝叶诗兰看了一眼，小心翼翼讨好道： 小姐，奴婢也是担心您，前门的人下午来回说是宁子谦闹上门了，您一直也没个话，老爷傍晚的时候去了庄家，庄家老爷派了几个护卫一同回府，奴婢只是怕…… 绿莲话里话外事事未主，叶诗兰未再怪罪他，只眉一皱说道： 怕什么，他自然乱不了，庄家在苍城一手遮天，一个文弱书生如何能撼得动苍天大树？我原本以为他会更聪明些。 小姐， 既知是蒲草一盘石，无力相抗，又何必回来？ 都说叶家小姐温婉柔弱，可就这冷冷淡淡几句话，便知其绝非是传闻中的性子。宁子谦寻上门的事，他不仅知道，还看得颇为透彻。回廊外，清瘦的人影埋在月色里，观不到他垂下的面容，只能悄悄瞥见他手中的梨花因握得过紧而一瓣瓣散落在地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